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随着云带的继续东移，预计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天空云量将有所减少，光照条件会得到一定的改善，最高气温大约能上升到19度。今天中午阴，北转南风2到3级，气温15到18度，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85%。祝大家一路好心情，也欢迎您接着来收听旅行号107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4月23号11点33分33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道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啊，欢迎周准回归，周一回来啦。 其实他内心潜台词是这样的 啊， 给我累 啊，真的是给我累的。 其实少了另外一个人呢，他就会分饰很多的情绪在里边。 是的， 对对， 其实主要是说，就是没有人可以跟你互动， 就是交流嘛， 对对对对，就是每次说，哎，周驼， 周驼在吧？周驼这一天， 对，周驼这一天都没有出现，周驼是跟你啊 落寞了， 啊、落寞了周驼跟你是密切相关的。 这个每天我就想象。到在直播间看着这个 A4 的纸，要么4号，要么5号，要么宋体，要么隶书的字儿，对不对？ 配着一张苦瓜脸。 工作是开心的，旅行也是 开 心的， 开心的， 不同的感觉哈。回来之后呢，也是放松了一下，整个人呢黑了3个色号吧。 哦，是的，差不多了。然后整个人看着就是像经历了一场劫难。 不要开个玩笑，因为他黑了嘛，又瘦了，所以就觉得这是去干嘛了呢？ 去海边了嘛，因为、提醒大家，其实海边紫外线非常的强烈、你再涂防晒也会被晒黑的。而且提醒大家，你别看天空有乌云或者有很浓的云遮挡的时候，也是有紫外线的。 我跟你说，照晒不误。 对，少在不慕啊，小贵一定要注意防晒。去海岛的时候， 对，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也是非常辽阔的地方，在我们中国哈、新疆是个好地方。道道是 没去过的， 我也是没去过，但是我们今天的攻略可以好好聊聊春天去新疆如何玩耍。 好， 这两个人还是比较好的，好沟通。 对对对，两个人就是非常的不累。 对，男女搭配刚好不累吗？ 是的。 看看我们的资讯今天要为哪些哪些精彩资讯分享给各位好朋友们。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这一天呢也是一直没有关注北京的天气、怎么样，这一天就上一周的天气是 还是春夏秋冬随机播放的那 种？真的呀。 对，上一周呢其实总体来说天气还是非常热的、但是到了周末呢夸的一下就降温了， 我周末就回北京了吧。 是啊， 鼻子还流鼻水了， 你还带着冷空气过来。 对呀、希望大家注意身体健康啊。 对， 有一条好的心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播新势力的一个事儿哈。 对对对，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于上周 happy ending 结束了，600余名来自于全世界的华语播音的主持人参加了比赛，为广播梦想而 fighting 而 对 fight。 那让我来， 放着我来， 让我来。对， 北京电台各专业广播负责人及知名主持人坐镇评委席，全面考察选手专业素养和潜力哈。那初赛晋级名单将于4月底揭晓，并于5月举行复赛。 是，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的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及就是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谢谢我们的金主， 谢谢金主们。 是，也希望所有的参赛选手发挥出应有的水准啊。接下来是新闻的播报了、 好的， 这几天也是经历了一些新闻的播报，是不是感觉到大学四年这样一个技术回归了呢？ 让我想起了大学四年练声的苦日子。 非常非常好啊。第一条来自于五一海南方面的攻略出行啊。 哇， 五一海南旅游攻略出炉了，错峰出游感受热带的阳光，破折号，记得防晒哦。 对，记得防晒哦。可是我真的是蛮感慨的耶、 你说 你不觉得清明小长假刚刚过去吗？ 五一又来了 啊。对，五一又来了。 对，真的是。 对，今天已经是23号了， 对， 距离五一只有一周的时间， 记得录播。随着休闲度假的旅游兴起、海南岛已经连续多年真的成为我们中国人出游的热门主题、无论是像普吉啊、巴厘岛、马尔代夫、塞班，还是新小众的美纳多、和远在地球另外一边的毛里求斯儿，都出现都出现了中国游客的足迹。而近在中国境内的海南岛也是国内游最热门的目的地之一， 那是必须的。 一业内人士就出来分析了、海南省对59国人员实行入境免签的新政策落地之后，海南旅游业将加入像 shopping、 购物、娱乐等新的元素，满足所有旅游者更多多样化的需求。 是的，我觉得海南这一下要这个做好承接大规模大批量游客的准备了， 敞开怀抱了啊。 对对对，那五一小长假马上就要开始了。 是， 马蜂窝呢于近日发布了一个五一海南岛旅游攻略。这个攻略指出，海南岛呢是一座没有冬天的海岛，那是肯定的。大多数的中国游客，尤其是北方游客，更偏好在冬天前往海南岛。每年的11月到次年4月往往是海南的旅游旺季， 现在正值旺季。 当然了、那事实上呢，在五一和端午两个小长假错峰前往海南感受一下热带阳光也是不错的选择。 确实是这样，人在海边的心情啊、难以形容， 真的是没法形容。你看看着那么辽阔的大海， 放飞啊，放飞、对，就晒黑， 晒黑就黑吧， 对， 不重要。 马蜂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晓介绍说，像每年春节前后是海南热度最高的旺季 啊、 嗯。这段时间里呢，海南当地像机票啊、酒店等旅游产品的价格，大家都就知道啊，就会出现大幅的上涨。 是、啊， 在旅游旺季物价高涨的情况之下，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尝试错峰前往海南这个地方，是吧？在春季的两个小长假里，刚刚说那两个哈、即将到来这个啊，海南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对，那数据显示呢，海南省热度排名前五的目的地城市， 说一下， 分别为三亚、海口、文昌、万宁和琼海。 好地方。 对，这几个都是不错的地方啊。三亚作为海南旅游业发展最早也是最为成熟的目的地，已经为众多游客熟知了。但是呢，海南的其他城市也都是各具特色，值得一去。 都是靠近海的地方。 对啊， 对吧？相比三亚的像琼海、万宁，消费啊比那边要便宜。 对，而且万宁就是哎呀，真的是每天阳光明媚。 当然了，我们有一个朋友喜欢戴帽子，那位东北的那个 KOL， 对不对？ 啊、 他经常会买帽子去，他在那边有一个房子，然后他会定期休息嘛， 对 不对？对， 我觉得其实是很好的， 非常非常好。 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在海南买房、购置房产，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喜欢在那边那样的环境下生活， 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呼吸哈。 对， 第二条来自于九寨黄龙机场的事情，九寨黄龙机场复航了，九寨沟连续29天到岛游客达到2000位。 对，我觉得九寨沟就是如果它不限流的话，它正常的情况下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去。 是的， 它太美了啊。那记者18日从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获悉，九寨黄龙机场18日正式复航了。复航运行的首条航线为成都往返九寨黄龙航线，由川航直飞， 就是四川航空。 是的、那这个航班呢是每周4班，每周的1、3、5日直飞，去程的航班号是 3U8199， 晚上的10:05从成都的双流国际机场起飞，11:05就到达九寨的黄龙机场了。那返程航班号是 3U8200， 是11:50从黄龙起飞，然后晚上12点，就是0:55到达成都的双流国际机场， 就不到一个小时大概啊左右的时间啊， 很快的。 其实我们知道去年8月8号九寨沟地震的影响啊，九寨黄龙机场包括像成都、重庆、西安、北京、杭州、上海、广州、长沙、武汉、南京、郑州、石家庄、无锡、贵阳等在内的11条直飞的航线，日高峰的航班量44至55班的运行局面被全面打破，因为地震的影响啊，冬季这个航机的实际处于无航班运行的状态啊。那到2018年的3月8号这一天，九寨沟景区按照限区域、限流量、限时段、限方式的原则，部分景观恢复了对外开放。我们节目每天都会跟您报道的。 对， 除了只接待这个团队旅客之外，九寨沟景区同时实行流量的控制，日接待量严格控制在2000位以内。 那九寨沟景区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部分景观恢复开放之后，九寨旅游市场正在复苏。截止到4月18日下午，九寨沟景区已经连续29天每日接待游客达到2000人的上限了。 是，应该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是的，那九寨黄龙机场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接下来将持续加强航线航班的开发，努力携手航空公司、旅行社、景区等合力推出旅游产品，力争尽快恢复其他航线的运行，积极助推九寨旅游市场复苏，助力阿坝州全域旅游的发展。 你看，全域现在是方方面面的， 什么都是全域啊。 然后海南已经是全域了，各个方面都在全域。全域就是各个方面链接旅行 的住宿。你要连通，就是我觉得全域它不是一个口号，不是说提出这个全域旅游的理念，然后大家都说全域旅游，你要真正去深化，然后去落实，才能真正做到这个全域旅游的核心。 把地下资源也开在哈，全域。 好。 第三条，房车。房车我们有个非常好的嘉宾， 哎呀妈呀， 丽丽， 我跟你说，今天我还要连线她呢。本来，我跟你说，她现在去这个就是迪庆嘛， 是云南 区去挂职，然后她也是在这个期间，她都不忘把自己的这个热爱的东西、热爱的事物跟当地的这个有一些这个项目能够结合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书记。 是的。辛苦了，张书记啊！ 对啊， 房车租赁市场方兴未艾，方兴未艾， 方兴未艾 啊！ 房车旅行大会就在五月要举办了。 是啊，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经销商会汽车露营专业委员会、中国房车租赁联盟、有城房车有限公司、路程网等主办的一个中国房车租赁旅游产业代表大会，将在五月二十日在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举办。 这天有好多朋友又要去现场了 啊！是的，带着相机什么的啊。 对， 此次大会呢，将作为房车露营行业人员探讨行业情况、提出解决方案的一个交流平台。届时，房车厂家、露营产业、房产租赁公司等六十位代表将亲临现场，带来一场行业内的思维盛宴。那同时呢，房车租赁俱乐部、行业一线决策者、行业上下游企业等约五百人也将参与本次大会。哇，真的是盛会了啊！ 是的， 为全国的自驾游、房车、露营地产业的交流提供机会和平台，并在交流中寻求共同发展的契机，共同促进房车租赁市场、旅游市场的发展。 是的，房车现在在我国是慢慢的兴起了，也越来越大家熟悉。其实，在欧美、在北美、南美的很多地方都是有非常成熟的房车基地、公园啊。 嗯，对。 全家人载着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宠物，随停随， 真的是随走随停。 对， 看放狗， 找不着了。 哎，一撒开就满地 恶跑。我们的车号是这个89，不是86，你上错号了，有时候可能 啊。是的， 对，希望大家注意安全了哈。下一条来自泰国的，哎呀，泰国真是太好玩了哈。泰国旅游局现在携手飞猪旅游电子化，提升游客的体验。什么事儿呢？19号，飞猪和泰国旅游局达成了一个战略的合作，双方将共同通过科技和数据的手段提升中国游客在泰国的体验。这是协议呢，是阿里巴巴集团与泰国政府达成一系列合作中的一部分。 是的，泰国常年位居中国游客最热衷的海外目的地。那泰国旅游和体育部数据显示，三月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就达到了100万人次，同比增长27%，为泰国带来561亿的泰铢，大约和113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同比增长41%。 天哪， 这个数字 简直是节节攀升啊！ 对呀，我就是很纳闷，这怎么能年年都能涨？就泰国真的太 排泰囧的时候，我们觉得清迈还不，现在唰还在50%左右的增长啊！哎呀， 我还没去过清迈呢。 我也没去过。中国赴泰国的游客行为偏好的变化也正在泰国旅游局的关注的内容当中。为了适应中国游客的消费习惯，泰国方面还借助此次合作，提升泰国旅游的整体科技化的水平，就是电子门票了、扫码入园、手机支付要覆盖功能，对不对？并将尝试在退税的环节使用支付宝。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太方便了。这意味着游客再也不必顶着烈日高温买票入景区，也不需要在机场排大队办退税，只需要点点手机轻松搞定。 真的是，这个我不是去趟菲律宾吗？我是在宿务嘛，转的摩赫堡。入境的时候呢，有一个机场税，是在包含的机票当中。但是离境的时候，如果你在马尼拉回北京、或者回香港的话，是不收这个离境税的。如果在宿务的话，是每位750比索，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代购钱只收 cash， 只收现金。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个因为是单交的，人家不可能给你刷卡，他们也没有支付宝，是不是？ 就在那个菲律宾是有些小店是可以微信支付的，都是可以的， 对，不错， 慢慢普及啊。 对， 这个其实这个事情呢，其实他们的负责人呢也是非常的关注哈。 好， 想想老马呢是这样表示的啊，不是马布里，是马云 啊，马云。 泰国有很好的风景，泰国有最美好的食物，泰国是很多中国人出国的第一个目的地。 哎呀，中国人喜欢这里的人民，喜欢这里的文化，喜欢这里的文明和历史，我们也喜欢这里的海滩、水果和食物，我们几乎喜欢这里的一切。那阿里巴巴要把好玩又好吃的泰国精华通通带给国人，我觉得可能这个马云先生是非常喜欢泰国美食的。 是的，确实 三句话里面都提到了吃， 很诱人哈。 对， 飞猪数据显示，国人83%的出境目的地聚集在4小时飞行圈， 差不多。 对，其中将泰国作为首选目的地的游客是最多的。 当然， 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出国选择上，泰国也是依然排在了前三名的位置。 我觉得泰国简直是太神奇了， 支持落地签， 对， 直飞航班多，物价宜人，玩法多等因素，使得多次去泰国以中国游客的行程风尚聚集。次了6回， 是的，你就是去多少次泰国，我觉得都不会腻，真的是。 我觉 得如果要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目的地能够吸引人一去再去，那这个目的地就是非常优秀的。 周驼， 哎，你终于出来了，周图。周董不在的这几天，你给他拉行李去了吧？ 嗯，我那个经常看了他那个行程啊，我就办了他的一些移动的 4G 卡，在国内给他操作的。 是。 然后我非常羡慕周总这趟行程。 嗯。 我个人来说，也没去过泰国哈，但是我觉得泰国有很多的玩法，比如说这次呢，菲律宾呢，周总说他是没去丛林穿越的。在泰国也是有红树林穿越呀。 有啊。 骑大象啊，在海滩里暴晒呀。 对呀，还可以潜水啊。 很多很多。 对，夜市啊， 是， 对， 那夜市太热闹。 我跟你说，夜市、酒吧、海边、 现场 跳导游，对，现场演出，然后你就可以看，你几乎走在大街上，你随处都可以见到这些。 就在那个菲律宾长，不是长岛，你关闭了426号城，就是那个我去的那个薄荷岛，有一个叫阿罗纳海滩，它是一条成熟的商业街，有很多的酒吧。 哇，怎么样？ 我大概看到了六组现场 live 的乐队演出，中国新歌声没了。 啊，真的呀？ 现场全都是现场演唱啊，音准太好了呀！ 啊，真的呀！ 人家都唱《野人花园》的歌，多高啊！真的，男生啊，哗就上去了， 哇， 头就上去了，《 野人花园》。我过来听听。 I remember you， 这厉害的 啊！ 鼓掌， 好棒好棒！我跟你说，高手在民间。 对对对，真的，他们非常的厉害啊，佩服他们哈。 好。 第五名，第五事儿是发生车祸的事儿啊，载有中国游客的大巴在日本发生车祸，中国游客无大碍啊。 嗯，还好啊。那中国驻日本大使馆19日说，一辆载有29名中国游客的大巴当天在富士山附近与一辆面包车相撞，部分受轻伤的中国游客被送往附近的富士吉田医院。 嗯， 目前他们已经全部离开医院了。 是的。 那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还说，相撞的大巴和面包车司机均为日本人，面包车上两人伤势严重，已经被送往山梨县红十字医院去抢救了。 这辆大巴是在通往富士山的收费道路，叫做富士斯巴鲁线上与面包车发生正面相撞的。事故发生之后，共有17位呢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其中包括7名受轻伤的中国游客。 嗯，是的，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是这个出行在外呢，我们就是很非常开心的。其实我因为做旅行节目这么多年，会一些小小的一些就是老在脑子就是 tips 什么道道提醒我的，大家。听我自己听，有时候也会，有时候就是忽视安全的问题。 对， 要拍照的手机放桌子上了，丢2回，大堂一回，餐厅一回，就走了，因为有个小孩嘛，因为孩子没有去找他。哎，就忘记带了。 对，因为有的时候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当你面对美景很 放松， 对，然后你就忘记了很多的重要的东西。 是的，是的，提醒大家哈，一定就是小心谨慎，不要出现事故和安全的问题哈。 对对。 时间来到11:51的40秒钟，一个片花之后，来听听美丽的新疆。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这个歌曲太有地域性了啊！不管是民族乐器、弹拨乐器，还是节奏的部分，都让我们了解到新疆人民的生活，业余的时候、休闲的时候、放松的时候是多么的惬意哦。 对啊，新疆的朋友真的是能歌善舞，而且他们天生对于这个旋律呀、这个音乐有一种这个天生的感觉，有一种天赋， 律动很好的哈。你看，冰雪依然覆盖的那4月，这儿杏花已经是盛 灿然盛放在 寒冷的山沟里 啊， 就此迎来的长达 半年的花季。 哦， 半年啊，注意戴口罩哦。 是的。哎呀，这个五月的春天里是天山红花、 哦、 开启了天山野花的盛季， 非常棒。 一直到六月底的初夏，那时也正是河谷上哇薰衣草最壮观的季节。 薰衣草那个颜色哈、 哦、 很多人真的很喜欢。 对啊， 因为女生是喜欢紫色的，有些人是喜欢紫色的、 我跟你说那个色 谁侮辱直播间了呢？ 刚才是谁乱入？走开！ 对， 我跟你说，这个薰衣草的颜色是这样的， 哦哦哦 就是它还不是说那种很深的紫色， 对， 也不是很浅的那种偏蓝色，就薰衣草草它特有的颜色是很多，就是你比如说服装啊，或者说这个小熊啊， 对， 会采用的，但是不是说每一种产品都能够把它这个真正的颜色模仿出来。 是的，其实我们那次不是跟那个小楼嘛， 啊对， 潮流局的美女担当哈、 嗯， 说那个薰衣草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薰衣草其实也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薰衣草， 嗯， 它那个庄园会有很多的月份 啊，对啊 对啊，就是我们应该是那种不一样的薰衣草的品种，对不对？ 是的，就是在什么月份开什么样的薰衣草。 对， 其实如果要是想看薰衣草的话，除了在巴黎的普罗旺斯，新疆的伊犁绝对可以满足你。 是的，刚刚说的哈，这是中国呢。那普罗旺斯的美名在这里得到了，这里不只是中国的普罗旺斯，七月以后、天山的雪线下特克斯河谷、还有什么油菜花一望无垠的， 还有紫苏和各色野花是用尽全力去开放、你说那得什么样， 如果用那种大的镜头拍它那种微动作慢动作的时候，挣脱土壤然后鼓出来，然后把蚯蚓也鼓的哇、 都被挤跑了、 哎、您等会儿、我给你松土呢， 对对对对对， 哇真的 这小花真的是生命力哈，这样哎呀可算出来了， 对，顽强的绽放在我们眼前、在河谷各地的葡萄园和西瓜田边，耀眼的向日葵总会让你目不转睛看着它。 嘿， 你看向日葵，很多人玩一款游戏《大战僵尸》，向日葵是给那些植物输送氧气、阳光的，它很重要。 对，向日葵， 笑脸， 对啊， 那个、力量， 就算被僵尸吃了的时候，它还是一脸微笑，都没有流泪。 然后玩家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反正是美丽的新疆呢、不管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非常的漂亮啊。 嗯，对。 一个小小的概况之后呢，下面呢还有很多关于新疆的精彩的分享啊。 是的， 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歌放完，下面呢马上回来。 行。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作为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 心中的歌，阿里木河，故乡的河，我爱着你呀，美丽的河，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和乐的歌。阿里木河， 这个音色好， 底气 也好， 对， 很符合当地的感觉哈。今天我们要说美丽的新疆，其实不光是春天的各个月份，新疆都是美的不成样子的 啊。 是的， 就是美丽的新疆赏花圣地伊犁啊，伊犁是好多在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的，什么牛奶啊、牧场啊等等啊，对， 反正伊犁就是各种花、各种瓜果，然后各种美景。 第一个花，四月份谁是花魁？ 对，伊犁四月的杏花沟那简直是美爆了。对，我记得是航拍中国那个纪录片新疆那一集，哇，放眼望去俯瞰整个新疆大地，当然也包括伊犁地区哈， 是， 那简直是美的不可胜收，美不胜收，无法形容。对，就那简直就是仙境，仙境什么样他这就什么样。 在早春的时候 啊， 你看啊，新疆柳叶还在沉睡 啊， 但是伊犁的杏花把人们都叫醒了。 醒， 赶紧来了。 在那拉提草原附近，哈萨克人的家乡新源托尔根乡四小队有一片巨大的原生野杏林。 这巨大的 huge 形容非常好，这大家一听 巨大的，到底有多大？ 你想想啊， 老大 的地方了。 近年来成为摄影爱好者的新城， 对，就是各种长枪短炮就在这个空间当中就看上， 他就等着呢， 对吧？ 对， 等着这花吐， 对， 吐露啊， 吐纳芬芳。他为什么要在这儿等着呢？因为它巨大呀，那摄影师都不用抢地方了，你去拍那棵，我拍这棵。 是的， 嗯， 杏花的花期通常在4月20号左右，就现在左右哈。 嗯， 那个时候呢，杜库公路还在封路。 嗯。 这个胜利打板也在风雪难行，你只能从伊宁去新源这个地方，新源客车站很多这个私车可以直接送到你的景区门口，50块每位，30分钟左右到达，可以提前约好回程的时间，搭车也不是很难。 对对对，需要注意的是怒放的杏花还并不是最美的，这还不是最美，那什么最美啊？含苞待放时，粉红的花骨朵与白色的花相应，才是如梦如幻。 哎呦， 最好的拍摄时间，为北京时间的8点左右，也就是日出之后一个半小时。 上午。八点左右，早就起来了，大家 啊， 那些摄影师根本就没有点儿工作起来 啊，对，反正他们是不按这个时间走，什么时候天亮的时候他就该起床了， 对， 赶紧就出去拍景了。 第一个到了，咔一看电池没带啊， 哎呀，电池没带， 电池哪呀？最后拿出了手机，那拍也行 啊。 其实我们拿出普通的智能手机一拍也是很漂亮的。 你现在这 iPhone 叉可以了， 可以了，非常好看的 也注意这个供电的系统啊。 啊，是。 四月杏花是这一季的花魁，五月来到了天山的什么红花？ 天山红花。哎呦， 杏花的春天是迫不及待的春天。 嗯， 天山红花的绽放则意味着天山温暖的夏天。你看，它是温暖的夏天，正式来临。 嗯， 只要这个，比如说春季雨水丰沛，五月中旬至六月初，西从霍城县的大西沟乡，萨尔布拉克镇，中到伊宁县莫洛托呼改于子乡，梯子乡啊， 对对对， 很难念啊， 还有 阿武利亚乡啊。 东至尼勒克县的穆斯祥，新源县的泽克台镇， 对， 往日不起眼的天山北山坡 北、 便被盛开的天山红花映的是漫山鲜红，艳丽无处起二。 哎呦我天， 你知道今天我还那个看了一个视频，是这个老家的一位朋友啊，一位长辈拍的、因为他在这个林区嘛，大兴安岭。 哎呦， 然后现在呢正是还有雪还没化，但是花已经开了，满山的艳丽的紫色雪杜鹃，哇，特别的漂亮。 雪是， 对， 雪 是下雪的雪、对，它每一个艳丽紫色的那个杜鹃花上面特别大，然后上面落着一层雪， 哎呀 超美， 好甜的感觉啊、 对，真的是超美、 哎呀， 就感觉是紫色的蛋糕上面加了一层奶油， 对对对，就好甜的感觉、 一口下去 吃掉。有趣的是，他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回到的新疆这个地方哈、就被电影工作者收入到镜头当中， 真的， 结果被群众举报为打引号的，你新疆大量在种植 罂粟花， 非常漂亮嘛，对不 对？ 这时候呢，中国 这时候红花站起来，你说什么？我明明就不是。 是，这时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专程取回样本之后，发现、原来的红花的确是。罂粟的野生亲戚 啊， 黑环罂粟 是，那也不是啊， 但它不含吗啡呀， 对 吧？对 呀、你不能因此你就剥夺我的那个生存的空间， 对对， 是不是、 但是反正像这种花都极其的漂亮和艳丽， 对，反正很漂亮了、对，那5月份是艳丽的红，6月就是浪漫的紫， 来了， 伊犁的薰衣草来了，野生的天山红花花季过后，接棒伊犁争艳的选手就变成了人工种植的薰衣草。 哦，人工种植的。 如果你只是想路过看看，不用精心准备。六月去霍尔果斯口岸或是茶县，常常在路边就能与蓝色海洋般的薰衣草甜不期而遇。 蓝色的。 对啊， 我 爱就是 蓝 紫色。 蓝色的海洋。哎呀。 太棒了，太浪漫了。 时间回到1964年，新疆就引进了3种法国普罗旺斯的薰衣草品种试种， 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 几十年来种植面积并无特别扩大。在旅游业的发展之后，薰衣草才成为伊犁主要的打引号生态产品之一。 你看看，就是非常的成功啊，这个引进。那在去霍尔果斯口岸的路上，你可以顺路去65团的粮库， 卡成了6S。对不起，对不起，六十五团 。那里的薰衣草田在清水河。那真是数一数二， 是。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拍人像，那些为游客准备的香喷喷的收费花园， 有的有的啊， 如解忧公主薰衣草园、汉家公主薰衣草园等更为合适。 都是公主 啊，都是公主，对， 这个 没有王子吗？ 是吧？期待王子的到来 啊！是是是是是， 周哲去了，人家不让进，头发不达标。哎呀，看完这些美丽的花儿，伊犁之行是不是已经回去了？提上日程了，是不是？赶紧出发了，对不对？贴心的我们 太让人心动了， 对，我们贴心的小编周驼呢还找了4个伊犁顶级的旅行体验区。 哇哦， 你在看花的同时你可以痊愈嘛，对不对？可以同时打卡超美的湖泊， 超美的 壮美的天山，和一望无际的草原，一起走一走，好朋友们， 走一走看一看啊。 哎， 这个伊犁顶级旅行体验乘以4， 这乘以4 哦，那就是这个4倍的体验。 是的， 赛里木湖的碧水和游牧生活，这个要体验，这是一。 这刚我就发表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你说， 游牧啊，这是一种精神。 啊，是精神。 这个房子随时换，随时到，这个饮食结构随时变。 啊，是的。 但是也不是特别变，就说就 他的饮食结构还是那样的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情好啊。你每天看到这个不同地方的日出和日落看到不同的这个生长环境的花草天空，是不是很辽阔？ 啊，太辽阔了。你不觉得吗？就是游牧如果要是说用现代的这个科技发达之后，就是我们的房车旅行。 真的。 对呀，你随便那个，只不过他们那时候骑的是马，赶的是羊，我们现在开的是车，然后去到一个地方有营地，他们是随便把羊赶到一个圈里面山洞，哎呀遇到了暴风雪怎么办？ 是是是， 先去洞里躲一会儿。 对， 然后我们去安营扎寨，其实也是一样的， 开心就对了哈。 对， 这个下面一段由于我过敏 那我来播报吧。 你来一下吧。 好的，你先休息一下啊。哎呀，这个和西藏的那些高原湖泊比起来， 赛里木湖有完全不逊色的清水与蓝天，还有更丰满的水草和碧绿的森林。 哎呀，水草森林。 对，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对不对？在蒙古族牧民的蒙古包或者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睡一晚，似乎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仪式。这样就不会错过夕阳下的西海草原，夜空照耀在水面上的银河，日出之前就已经在沼泽边徜徉的天鹅。 哎呀， 在日出时骑马走过山脊上，蓝宝石一样的水面和蜿蜒起伏的天山峡谷都会奔流到你的眼里。这个简直太棒了，我刚才读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景色是就在眼前浮现，跃然纸上啊，就是那个怎么那种蓝色，那种日出的光晕，那种灿烂的金光照耀在我的脸上。周陀，你是什么感受？你鼻涕擤完了吧？ 我感受到了这个文字勾勒出的这个画面 啊， 我这个鼻水啊， 非常的激动， 对，非常激动，哭了， 如这个泉涌般奔流， 其实刚刚大岛的这段播报。真的是当时的写照，当地的写照。 对的，必须是这样的。 就是你去了之后呢，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这个文字储备，再来一段新的展示都是可以的。 啊， 没， 没了， 再见了。 对， 电池还没带，电池还没带，手机还没拍。 哎，那个，请问你能不能再多写几句？一切尽在不言中，此时无声胜有声。 没听错误。漂亮的地方啊， 漂亮的地方啊，这是赛里木湖， 然后是从下塔峡谷穿越天山的冰川至南疆那部分了， 南疆那部分了， 下塔峡谷拥有可能是在中亚最好走的徒步小道，松针铺就的松软草地上鲜花盛开， 哇哦， 天山的冰雪世界一直微微的屹立在远处，诗和远方就在前边哈，让你无法失去方向，就奔它去了。 对，诗和远方也是可以有机结合的， 当然了， 对， 当然了， 骑马或步行至汉腾格里峰下面巨大的冰川，是一种不可复制的体验。 这个用的词好，不可复制。 对，不可复制的体验。当然了，如果你有更好的脚力和经验，跟随向导和马匹穿越莽莽的天山，抵达塔克拉玛干的边缘，那将会是一场2000年前的旅行的翻版。2000年前，徐霞客可能还没有呢。 对呀，林俊杰唱了两首歌才行。 对，对，两首就。 哎、 对，1000年以后嘛，是不是？ 对，哎呀。 还是说晚了， 对，最后懂了结束嘛，对吧、 对，懂了懂了， 对对对对 对，然后那个 天地万 物几乎跟玄奘所处的时代是没什么差异的，哇，这个很神奇，也许你踏过的那块冰下面就是大唐和波斯商人曾经脚踏的巨石， 两人正在商量 deal， 这个行吗，这个石头你看值多少钱，你开个光， 对，你看我这个项链，对，是不是， 对，发展 对，你我拿这个换你5匹马行不行，不行，你这个太不值钱了，我太亏了， 还赢我1匹马， 对， 没有那么多， 你这个是贸易逆差，不要受不了， 当时的商业、当时的繁华就在他的脚下， 是的，其实我们真的是你踩在这片土地上会觉得很神奇， 是的，西海这个地方呢真的是没有其他地方的生活比这里更贴近天山了， 哦， 哪儿到的， 这是穷库什台的传统木屋与森林牧场， 在穷库什台草原深处的溪谷当中，溪谷啊，那就不是一条小溪啊， 对，溪谷 错综复杂的溪谷里头，高大的松树下零零散散盖起了一座又一座漂亮的哈萨克族的木屋， 哇， 有的历史甚至长达百年， 好棒呀， 百年， 这里的天山生活依然广泛的依赖着骏马， 马儿嘛， 对，你会看到骑着马儿接送孙女上学的哈萨克族爷爷， 厉害的， 对， 天， 看到马群忽然消失在森林中，不妨跟上去，在这些天山之子的引领下，接近雪线的冰湖和千年的乌孙古道还在等着你。 考虑5秒钟，想象画面哈。 好了， 孙子呢，在这爷爷那个小茄子那个。 爷爷， 他累了，你给他吃会儿草。 啊。 哎呀，马是并肩走哈，又高啊，高马、矮马、胖马、瘦马、黑马， 减肥了。 棕马、枣红马，哎呀，白马。 是。 哎呀，漂亮！ 骏马还是非常的漂亮的。 对，一般接小孩一般都是下午吧，趁个如果夕阳西下了，各种马在夕阳一照。 马有停车位吗？ 马位。 马位。 太好了。 是的，你得交停马费。 哎，好漂亮，可以想象一下哈。 是的。 接着孙女和孙子哈，这是爱的画面。 然后那个到时候还可以跟这个同学的爷爷一起飙车呀。飙马。对，你看我们家这个小黑就跑得比你快呀。 今天我们绕天山一圈啊。啊，追逐。 马说回家多给我喂点饲料，今天累死我了。 8点半了还没回去呢，爷孙俩 对不对。 哎呀，你还做不做作业了？是的，这个彪马也是赢了啊。 让孩子哭出来吧。 开个玩笑啊。 是的， 美丽的风景啊。 对，就说明他们很随性很自然，是不是？ 对，大自然的赋予啊。接下来呢，纳拉迪和唐布拉的草原是不可不说的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赛马。不要错失河谷之外天山之崖那一块部分，叫做伊犁。 主角来了。 对，伊犁来了。 来了来了啊。 他们大部分呢是舒缓却有着旖旎角度的高山草原，稍微变个角度，你就能给你千变万化的线条和构图。 现在很多的 APP 有那种魔幻的图片，魔幻的曲线。你点一个箭头，各种方向延伸， 曲线美，是不是？ 对对对对。 哎妈，现在这 APP 简直太神奇了， 非常棒啊。 非常棒。策马奔腾在伊犁的草原上会陷入短暂的迷失， 就是不知道该去哪儿嘛。 太大了， 你也不有错车什么的。 对，你还飙马？ 没有马，只有马。 对，因为你常常转瞬间就进入到了峡谷、森林、鲜花和高台，我太美了。喀拉峻和纳拉提景色完美，设施成熟，唐布拉则是更为自然秀美。 他说的很对哈，就是比如形容一个地方，成熟美。自然秀美是两个概念。 对，其实成熟呢是属于怎么说呢，可能它涉及到的是一些设施 方方面面的。 对，方方面面的，你在这儿能够满足你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旅行体验。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壮美的话，我觉得更是我们现代都市人所向往的一种状态， 缺少的自然的元素。 对，你比如说像刚才真的是可以去飙马的地方，对，你骑着马策马扬鞭去奔腾，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很向往的。 哎，你骑过吗？ 对啊， 你骑过马吗？ 我只是说骑过那种怎么说呢，跟着大部队跑不起来， 溜达那种。 溜达那种。 我是骑过马的，就是一开始前10分钟你是要跟着马的，就要适应马的性情和脾气，之后呢就是浑身疼。第一次骑真的是， 对， 真的很激动啊。 你很激动，然后你其实你是掌握不了马的。如果要是一个就是成熟成年的马，很高 很高， 跑起来是非常快的， 1.8米左右的马。 对呀， 上去很困难，然后下来很，主要 我都有点恐高，说实话，我骑在马背上。 选马的时候呢，就是那当地的牧民会说这个马的脾气和性情，就是性情。因为有时候 马会耻笑你。 对呀，比如说各种马，有的时候马是少的，就人多嘛，就剩这一批了，你也没得选。如果他真的是那种性格比较狂野那种的，你也受不住的，没办法，他就跑得很快的。 是的，马这样给你来一个白眼。 我第一次就赶上了嘛，草上飞马，哎，给我颠的，整个后背、胳膊、屁股全疼。 对，其实骑马大家还是要那个稍微的小心一点哈， 对，注意安全。 对，注意安全，因为马这个性格呢还是比较烈的。 对对对，骏马嘛，对不对？ 对。 看看我们这些朋友们哈，也是去这个新疆玩的哈。 好， 这个大白啊，当飞大白他说，就是我去，就是刚刚咱们形容那个没了 啊， 贵了，给贵了。他说那时候漂亮， 哎，下一秒就收拾行李飞过去。哎呀，真的是过分美了吧？给贵给贵 给贵。 对，月在立秋说新疆旅游，这次是走马观花。虽说新疆现在不是旅游最好的季节，但是也算是到了新疆走了走。乌鲁木齐机场候机达到恢复啊，你这就是直接去新疆 打了个卡， 打了个卡呀， 对吧？ 对，爱旅游的李维说了。大美新疆五家渠郁金香节开幕啦！ 五家渠哦， 郁金香妖而不艳，美而不媚，那应该是艳而不妖吧？你光妖了 啊？对 啊，总是那么的高雅，那么的庄正，比心 。其实我们没说新疆的美食呢，其实咱们啊，就是有些。就是公司像 CBD 附近只要任何一家新疆的餐馆， 对， 到中午或者下午的时候你看排队的情况就知道受不受欢迎。 大条子抓饭烧烤，哎呦我的天哪，那大腰子 就是那个面啊，就咱就说那个炒片啊，炒丁丁啊，那种，哎呀真是好吃 是 啊，就是拉条，哎呦，那个大盘鸡 啊，对，大盘鸡也非常好吃， 就那个味道哈，就是希望大家呢在这样一个丰盛的季节，春天已经开始了，4月5月6月 啊，先趁着仨月去、啊、 对对对， 都是漂亮的花魁各种绽放的时候。 是的，五、月份刚才说什么天山红花是不是， 也四月是杏花。 对，现在正好是一个交界的时候，五一小长假马上就要来了。如果你去到新疆的话，绝对是大美新疆去欢迎你，绿色的草原，还有这种就是多变的峡谷，然后呢日出日落，那再加上骏马，再加上山花烂漫，一切的一切都会给你非常美的体验。 还有一点，这次我是去在菲律宾的发现， 怎么的呢？ 晚上看夜空， 很美， 满天的繁星， 真的呀， 月亮在月光的包围下，月牙在月环里头，整个天上星星真的是太清楚了，我在这儿没看过， 无敌了， 看不到，看不到， 对对对， 我就盯着夜空，听着 Visit， 然后，哎，你怎么出来了 ，Visit？真的，然后好感动，就是他们就是大自然就是那么神奇，那么的神奇。 对呀、真的是大自然所馈赠给我们的，其实一点也不少，只是我们有的时候疏于发现， 感觉不到。 对， 对，希望大家有时间真的去路上感受哈。就是大自然的美丽需要我们用心的去呵护它们， 对， 但是要了解知识储备之后再去看呢，就会更有深的收获。 是的， 我们也是这个节目也是本着这样一个原则，能把我们的力量呢尽量使得最大，请嘉宾也好、找专业的资源也好，让大家了解这个美丽的世界啊。 没错， 我是过敏的周准 啊，我是即将过敏的道道。 是的，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明天再见喽， 拜拜。 在什么地方都要向你倾诉心中的歌，阿里木河故乡的河，我爱着你呀，美丽的河，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和乐的歌。当我骑着骏马天山行喽，好像又在你的怀里轻轻地颠簸。当我穿过炽热的沙漠，你要流进了我的心窝窝。阿里木河，故乡的河，我爱着你呀，美丽的河。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和乐的歌。 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报志愿遇到的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专业分析、数据把控，充分发现考生优势，规避填报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素质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为高一学生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3月3日周六9点，2018最新自主招生大型专家落地公益讲座，报名573545567。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